样，原来到多狠，如飞往他的星云，能烧毁你肉身。如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，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。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，难道我输你更开心？不够浪漫，人类怎飞行？宏愿叫天蝎座旅行，只需要捉我够狠，不怕路远，断崖亦狂奔。或有天穿过繁星，飞进他心，解天国封印。众星众神在那边拥吻，如他要百载修行才得一秒动心，谁永远不倒，永远不改，永远不合衬，而永远很短，天天更新。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，难道我输你更开心？不够浪漫，人类怎飞行？宏愿叫天蝎座旅行，只需要捉我够狠，不怕路远，断崖亦狂奔。或有天穿过繁星，飞进他心，解天国封印。重生，愿叫这冰冷